身边总有一点风声嘲笑我的梦想，背后总有一些圈套捆绑我的翅膀。夜不管多张狂，看日出的方向永远只有一个太阳。前所有就是一切风光， 我不以为避开战场结果永远不受伤， 泪痕迹有多长， 看我的目光就有多坚强，绝境之中飞翔， 为梦而生，为梦而活，天空海阔如何选择，只要快乐就没有错，为梦而生，为梦而活，光明磊落，对自己说，我来决定我是什么。 如果明天世界将沉默，我用笑容来交换折磨，最后一口气也那么执着，一切风光，我不以为避开战场结果永远不受伤，泪痕迹有多长，看我的目光就有多坚强， 笑着飞翔，为梦而生，为梦而选择，只要快乐就没有错，为梦而生，为梦而活，光明磊落，对自己说，我来决定我是什么。 如果明天世界将沉默， 我用笑容来面对折磨， 最后一口气也那么执着，梦想灵魂才会被出卖，为梦而生，为梦而活，天空海阔如何选择，只要快乐就没有错，为了梦想而活，光明磊落，对自己的每一天都负责，选择，只要快乐就没有错。